节目和微信公众号。九月八日，听桃李芬芳。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FM974，北京音乐广播。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北京音乐广播 FM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三五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coming soon。 OK。 嗨嗨嗨，到了每个周末夜，周六晚上9点钟准时在北京建外大街14号直播间当中为大家发出麦家族讯号的 DJ 麦问候大家周末快乐。21点01分，欢迎小伙伴们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在每个周末都可以收听到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今天呢，周六版本的节目 Oh My Radio Star 为大家正式开放。一边听歌唱歌，加入我们的麦家族新浪微博，跟我们保持即时3小时不停歇的音乐互动。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加上你想说的话，直接进入超级话题，加入我们的小小组织。同时也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粉丝阵营。我们的演歌片已经上线了，今天呢也会在歌曲间隙看看呢有哪些调皮可爱、青春活力又漂亮又帅气的各种我们的网友粉丝听众朋友们在上面冒泡了啊。所以说今天晚上特别呢想要听到的歌曲以及传递的祝福，知道呢大家都忙了一周了，在整个工作日当中想说的话，在每个周末最最适合呢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电台节目里面呢好好的这个倾诉一下啊，不说不快。 OK。 想要将最深美丽的唇膏紧紧的夹着我的脸颊，他的睫毛温暖嘴角，无意间的对我笑，没有预兆，烛光一道，竟然献给我心跳，他的睫毛温暖嘴角，用眼神对我拍照，我戒不掉甜甜微笑，洋溢幸福的味道。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电台节目的第一首开场歌、开嗓歌，来自周杰伦，他的睫毛，哎呀，粉嫩清秀的外表，像是多汁的水蜜桃，谁都想咬一口。自信很重要哦，听歌要听出自信，唱歌同样啊，要对自己呢多一点点的这个勇气，加油。好了，说说今天晚上。你想听到怎样的调调？ I can't go fast enough to break free from the bond of your love, and I ain't been strong enough to let go and let God. I can't see clear enough to look past the dust you left behind, and I can't get high enoughForget why I cry. So I drive 10,000 miles into the dead of night, till I run out of love for you, baby, till I've got no more love for you, baby. Oh, I drive 10,000 miles into the endless sky, till I run out of love for you, baby.Drive all night. FM 九七点四，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闪耀夜空。 周六晚九点，周日晚十点，九十点钟，三五好友，两三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就是不 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麦 ，Radio Star。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看到了在新浪微博众多冒泡的同学。今天抢到沙发的是眼睫毛同学哦，欢迎你。

子月亮，他在天空看过多少次遗忘，多少心慌，修炼爱情的心酸，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有的爱我们不可能模仿，修炼爱情的悲欢，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快乐连着泪水是一种勇敢。几年前的幻想，几年后的原谅，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别再想念我， 这首老歌了，在 KTV 经常可以听到很多朋友呢来挑战演唱这首 JJ 的，在2013年的算是他第十张专辑啊、里面的第二波主打《修炼爱情》，当时的专辑叫做《因你而在》。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为大家放送。凭什么要失望？藏眼泪到心脏。往事不会说谎，别跟他为难。 Breathing you in when I want you out, finding our truth in the hope of doubt, lying inside our quiet drama, waving your heart like a stolen dream, opening skies with your brokenNo one can blind us any longer. We'll run where lights won't chase us, hide where love can't save us.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We'll run where lights won't chase us. I will never let you go. We'll run, we're like swan chasers. Hide, where love can't save us. Truth and a hope of doubt lying inside our quiet drama. 麦麦的周末现场正在为大家放送好音乐，在21:22问候大家周末快乐，我是麦麦麦同学。在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当中看到了一位应该是我们的新朋友，说和老公此时此刻正在回家的路上，听着广播当中的音乐啊，想到了我们的这个共同喜欢的一位歌手 Eason， 说希望他的新歌可以听到啊，在节目当中当时有当然有机会啊，可意可在。是他这次呢8月筹备的专辑 LOVE 当中的主打歌哈。 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走完？哦、我的梦代表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不安？ 大家好，我是陈奕迅。 On my radio star， 穿过一块黎明一片黑暗，没有想过回头。一段又一段走不完的旅程，什么时候能习惯？什么？又是什么让我们期盼？向前，路一直都在。看不清的路又算什么？看不清的梦又算什么？就算走到尽头又能算什么？能算徘徊到不再徘徊。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电影《天下第一镖局》昨天上映，导演陶蒙喜表示，打造这样一部真刀真枪的电影，既是对武侠精神的传承，同时也是致敬动作电影的黄金年代。《天下第一镖局》讲述了清平镖局护送吴三桂宠妃陈圆圆归隐山林的故事，在结构上采用了双线并行的关系，局中众人都将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影片的外景全在贵州实拍，真实还原了古代押镖的场景。电影《大师兄》昨天上映，在首映式上，主演甄子丹透露，其实自己一直都想要拍一部教育片，利用自己和电影的影响力去关注一些社会问题。在《大师兄》当中，甄子丹首次挑战全能教师。之所以选择这个题材，甄子丹认为教育问题是社会的基本问题，而校园是教育开始的地方。由迪士尼影业出品、漫威影业制作的超级英雄大作《蚁人2黄蜂女现身》昨天上映。作为首个出现在电影片名当中的漫威女英雄，黄蜂女的敏捷身手和高科技装备令人印象深刻，风头甚至超过了已经和复仇者联盟并肩作战的蚁人。而在前作中惊鸿一瞥的初代黄蜂女珍妮特·凡戴恩将由好莱坞著名演员米歇尔·菲佛饰演。《蚁人2黄蜂女现身》上映之后，不仅票房告捷，而且口碑爆棚，好莱坞报道者称之为十年来最搞笑的漫威电影。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嘿嘿嘿，大家好，我是 DJ 麦。 夜空巨星。 Radio Star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每个周末夜，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闪耀夜空。 周六晚9点，周日晚10点，9、10点钟，3、5好友，2、3小时，一个周末，多种嗨法， 笑戏不 想事，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Radio Star。 要爱就爱到词穷，雷打不动， 要我说风花雪带的都难辨雌雄，怎么说你听不懂，他听不懂，装听不懂，都听不懂，不懂那就躺着。 欢迎回来，我们的第二趴就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麦麦的周末夜现场送上的刚刚的这一时段的开场歌，来自今天的没有办法来到节目当中的小新同学，祝你生日快乐。生活里面呢，总是希望自己可以遇到自己心仪的那个对的人 Mr. Right 或者是 Miss Right、都可以，但是呢那个对的人呢迟迟不出现怎么办？总不能经常在大街上溜达吧。而且啊，今天也是这个中国的一个节日啊、提醒大家尽量的不要在外面晚上的时候呢溜达溜达溜达溜达啊。 在这普通的一天，我穿着普通的鞋，很普通的走在这普通的街，掏出普通的耳机，找点普通的感觉，来一首我最爱的普通音乐。 经过了来自春春的普通 disco， 接下来呢 DJ 麦给你一点不太普通的 disco， 有一点点的 old school。 在周末的夜晚，不要再问我什么是 disco， disco 就是一种调调，是一种风潮，是一种态度，是一种

世界一个美，让烦恼都不飞，别去背自我敬畏。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一样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烦恼都会飞，别去理会自我敬畏。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一样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 今天晚上呢，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精彩的演唱会，比如正在发生的杨丞琳。

心的思念深的吻，谁都应该被宠爱完善。 Go get it, go get it, 那种美的让维纳斯诞生。 嗨，大艺术家来自 Jolin 蔡依林，22:04，欢迎各位小伙伴们继续回来收听麦麦的周末一现场之 Oh My Radio Star， 就在每个周末的限量夜为大家限量放松，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 Yeah， 周末的晚上你在忙些什么，在思考些什么？如果在周一到周五工作当中呢，太过于忙碌，没有时间的好好的来喘息一下，听听歌，听听新歌，翻翻老歌，听我们节目是一个好机会。 麦麦的周末现场，周六版本的节目正在放送中，就在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好朋友 DJ 麦麦麦同学。青春年少，总有一个人在心底。 你总是说话很小声， 总是让你想起他。 我走近，你没有了声音。 那个时候的你跟他， 我看见你眼角有痘， 总是以为 可是你走不说， 时间过得很慢。 你总是喜欢一个人吹风，像曾经被遗忘在角落。我不会让你独自伤痛，在我们离开那以后，时间不会为我停留，就如同我抓不住你的心痛，想静静的听你轻轻地说，如果我问你怎么说。 Oh my radio star， 忽然间我发现你的泪闪烁着一种安静的节奏，大雨后晴空出现的彩虹，你知道我会陪你的，时间不会为我停留，就如同我抓不住你的心踪，想静静地听你轻轻地说，如果我问你怎么说。时间不会为我停留，就如同我抓不住你的心踪，想静静地听你轻轻地说，如果我问你怎么说。 最近经常会单曲循环的一首很治愈的歌曲啊，清新的感觉让我们想到了好像某一年的夏天，或是呢某一个属于你跟他独有的季节。那个时候你们会以为一个狭窄的小道可以呢走上千年万年，你遇见过他吗？在某一个季节，夏季、秋季或是冬季，他回头，细碎的阳光温柔地洒在身上。 小さな頃聞いた寒い冬のおとぎ話、プレゼントはいらないから、 か君の笑顔をください。キラキラ街並みに似合わないこの重い空気、ここんとこは忙しくてすれ違い気味の二人、

我英俊潇洒，有风流倜傥，我贪图大方，天下无双。我年少多情，有十年寒窗，博学多才，称得上见多时光。 才高八斗是我，文武双全是我，堂堂正正气宣昂，正了阳山的是我，身负一柄是我，英明果断是我，我空前绝后，我天下第一个。一鸣惊人叱咤风云，先锋插翅横扫千军，无懈可击无与伦比，叱咤长虹叱咤风云，天下一统。 麦麦的周末一现场之周六版本的 Oh My Radio Star 正在放送中，欢迎回来，22:37进入今天节目的第四趴，我是你的好朋友麦同学，你好你好你好，周末快乐。哎呀，现在呢这个互联网的时代，手机在手中呢永远这个机不离手啊，永远呢有这个手机综合症的同学症状不轻啊，都对不对？不过呢也的确可以呢让我们更多的方便的联系，在互联网的这个加持下，人和人之间的交往也产生了一些些变化啊。很多人呢，这个原来是现实世界当中和网络上认识的人呢见面啊，这个观念现在来讲呢已经太古老了，到现在都是变成说尽量的不要在网上和现实世界中的人见面。夏天真的快过去了，或是说已经真的过去了，逐渐的我们要拥抱一下北京非常短暂的秋天。来北京差不多也接近10年的时间了哈，真的呢很喜欢北京的秋天。深秋走在路上会出现满地黄色的叶子的时刻，不像夏天哈，热到了满身都是汗，也不像冬天太冷了，全身的裹得严严实实的，没有烈日，没有雷阵雨，空气中在秋天是不是可以闻到一阵阵特别的香气？突然间开始呼唤秋天，在今天晚上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关于季节的歌曲想要跟大家分享，或是呢想要透过我们的节目呢送给谁？现在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留言给我，或是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好友。 是还那么爱迟到，熬夜工作又睡不好，等你完成你的目标，要戒掉逞强的时候，都怪我把自尊放太高，没有把你照顾好，骄傲是最弱的外表，最怕我的心你不要，能不能继续对我哭，对我笑，对我好，继续让我为你伤，为你疯，陪你老，你好不好？

麦麦的周末现场，邀请你加入我们的麦家族，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家族 My Home 的点歌贴，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在上面的互动，然后呢留下自己想要点播的送给那个人的歌曲，或是送给自己的调调。这是来自上周的私信留言，说终于找到麦同学的节目了，竟然在晚上可以邂逅你。他叫做小鹿。 Catch me when I fall. Are you? Who's gonna catch me when I fall? Are you? Feel the way you push yourself. We'll be drawn with the wall now. I don't wanna let you down. Let you down. I need someone now.受伤不伪装不狂妄的 I don't wanna let you down, let you down, 你是我的世界请等一等不想回家的人等他听完这首歌才回到他安生的那扇门我相信最后当我转身当我眼卷天空像坠入海中 Someone will catch me when I fall 周末 多种嗨法， 就是 不想事儿。 麦麦的周末夜现场， Oh my！ 歌

你说，最害怕的说错，好喜欢你，记不记得？ 今天呢，没有抢到沙发的同学呢，也不要太伤心哈。那此时此刻正在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好音乐的同学，透过了在车里面收听的电台，透过呢网络上的收听神器。 你美得出不及，像天使爱情看似迷，体温接地。 撂下怕不分离，有一个人站在这里爱着你。 寒冷冬季的船尾，伤感满轮，但这一位一从落寞变优美。 黑夜被你的光芒所覆盖， Tonight 这奇迹不会终。 Giving you my heart and soul， 你挽救我所有风浪。 就算重生的路口，想你才有千万的理由。 怕再多疼爱，也不够我爱 for life。 有我陪，我一定停止被人迷弄以为。 童年是小丑陪，一颗沉稳像 Christmas tree 的人只懂给。 有我的这一切，像你有温柔的我心，你不懂解和谐。心被取代， 被取代， 可却堕入这个池子内。我追不转换电台， 抱着我今天别走。Giving you my heart and soul， 你挽救了所有波澜。哦，就算重重的路口，是你才有前往的理由。 一辈子的爱，目光移不开。 艰难是握紧我的手，有我在，别怕 for life。 This love, this love。 当生命结束还存在。 Oh, never gonna let you go。 一切都是柔软又宁静。

开始想调整自己，只是谁能帮帮我闭上眼睛不看见你、哦，我已想忘了你，在秋天来临之前不再想你。 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

沉默，那脚尖划过天和天，地和地，缘分的运气。

情这又是你 想回家 鲜辣麦克风， 再到璀璨的周末夜现场， 夜空巨星 DJ 麦麦麦同学一直从未改变，贴在你的耳边，贴近你的左右， 我紧紧贴在你身后，守护每刻的温柔，眼落的时刻留 麦麦麦同学，每个周末夜记得来收听麦麦的周末夜现场，登录新浪微博发布井号麦同学井号参与贴心互动，微信 ID 麦家族全拼，麦家族青春有你 I'm 麦麦。 好了，麦麦的周末夜现场在每个周末夜跟大家在空中相约，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收听，不要忘记在明天晚上十点钟继续回归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由 DJ 麦为大家制作主持的麦麦的周末夜现场之鲜辣麦克风，祝大家晚安咯。接下来是光阴的故事，我们明天再见。 Diamonds in the sky. At first sight, I felt the energy of sunray. I saw the life inside. Oh, shine bright tonight, you and I. We're beautiful like diamonds in the sky.Like a diamond, shine bright like a diamond.We're beautiful. moments in the sky.